国是伟大的国家，但现在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他争取成为保守党的领袖以及国家的下一任首相。辛伟成又说希望改善经济和团结保守党。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的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同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在德国举行的游泳短池世界杯，香港飞鱼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决赛夺得冠军，赢得今届赛事第二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小伦，不要以为贪靓是女仔的专利啊，男仔一样可以敷 mask 扮靓的。哦，有够钟敷 mask 了。 逢星期六下午3至5点， 冰晨、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我是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会在星期日的晚上9点开始，一路到12点，有3个钟头。你想今晚3个小时怎过呢？我就好想好 relaxing 地，即是好轻松心情，千祈不要硬邦邦好紧张过停，因为星期日嘛，放假嘛，放了一日假，准备星期一又翻工翻学啦。咁我当然我哋会用音乐同大家度过3小时嘅。咁而嗰啲歌呢，或者係倾下偈啊，唱下歌啊嗰啲呢，都唔好太紧张。搵啲 怀旧嘢，我想。不过首先当然系听到呢啲钢琴声啦，就阿 Vince 泳师就喺度啦，仲有我哋阿坚哥。咁啊，咁阿坚哥有啲用嘅，今日更加有用嘅。平时已经好犀利噶啦，咁但系有咩用咧？可以同你倾下啲旧歌，因为咧阿坚哥咧吓，佢行里边叫坚爷，点解叫阿爷咧？就因为够老资格，咁咧就可以有资格同今晚我哋可以倾啦。唔系我，我都唔够老资格，因为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叫做 Joe Junior。 够晒， 够晒老资格啦！ 唔敢讲吓， 咩唔敢讲啫？ 学到老做到老啦。 系啊，即系圈里边，即系如果你系唱歌嘅，有边个老资格得过你咧？我谂唔到。 我 暂时谂唔到。 老嘅， 唔系老，即系总之你即系够资历啦。唔好讲个老资啦。即系咪你入行啊？ 我入行56年噶啦。 咪咯，有边个早得过你咧？边个咧？ 有好多。 边个啊？仲唱紧嘅， 仲唱紧 歌手嚟嘅，即系如果你讲 Uncle Ray 咁啊，唔计，佢咪歌手嚟噶。你甚至收歌啦，除非咁啊，都可以讲系。 我可以大胆讲，我睇佢啲粤语场面大嘅。 冇错啦， 我好中。 咁但系佢不嬲都唔系歌手嚟噶嘛，但系佢而家就唱歌啦，开演唱会添，咁啊都算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一路以来咧， 嗱 都系歌手。 咁又讲开咯。我不嬲都唔系拍电视拍电影嗰个，咁啊， 所以我咪当你歌手咯。 许冠杰叫我拍一拍嗰个半斤八两， 系啊，又客串啦，开始咧就系， 啊中意咗咯， 系啊，中意咗。但系你都中意唱歌定拍戏啊？ 你一定要我拣啊，梗系唱歌啦。 冇错啦，我如果你拣拍戏，我都剥你个头啊！唱得咁好就唱得咁耐。 唔好咁讲， 虽然你系老资格过我，你系我即系前辈，但系我都剥你啊！即系咁啊，唱歌唱得咁好听， 工都艺术噶咋。 系啦，所以今晚咧，所以今晚咧，我哋就一齐怀旧一下，唱翻啲你就擅唱英文歌啦，中文你都识，不过咧就。都几只咁 少啦，炒埋都有碟嘅。不过我听英文歌咧，我差唔多7岁已经听嗰啲七八九岁啊，已经听 Only You 嗰啲啦。 哇，嗰啲50年代噶噃， 系啊 ，Platters 嗰啲。咁今晚咧可以一齐怀下旧啦。全部嗰啲歌嗱，我哋一个指标啦，一个规定咧就系一定要大家识嘅。唱啲歌一下唱出嚟都耳熟能 详嘅。唔系，净系你要同我识，我要出边嘅听众都要识嘅。 冇错啦，你拣一只开头轻轻松松，唔使咁旧先，再迟少少啦，或者70年代啦， 60年代尾嘅差唔多啊。 系咪啊？你讲你睇 Yellow Ribbon 系咪啊？ 70年代佢好通呢个 Lando 嚟噶嘛？ 通到 Lando 嘅。诶，轻松下先。Joe Junior, thank you. I'm coming home, I've done my time. Now I've got to know what is or isn't mine. If you received my letter telling you I'd soon be free, and then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if you still want me. If you still want me.Or tied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d 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and put the blames on me. If I don't se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Bus driver, please look for me. 'Cause I couldn't bear to see what I might not see. I'm really still in prison, and my love, she holds the key. A simple yellow ribbon, what I'd need to set me free. I wrote and told her, please. Oh, tied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ll 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I'll put the blames on me. If I don't se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Now the whole damn bus is cheering, and I can't believe I see a 100 yellow ribbons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m coming home. Tied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Tied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Tied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Yes. 故仔好得意嘅，以前系有呢啲歌嘅，而家好少呢啲故事性啦吓，咁亦都几 好多 meaning 喺度嘅， 有啲 meaning 嘅 touching 嘅，即系长话短说，我都介绍过好多次啦。咁有个人就坐咗监，咁啊做错事啦，咁就嚟放监啦。咁但系佢好忐忑啊，即系心情忐忑就系话死啦，我而家翻屋企，我好想翻屋企，不过咧翻到屋企咧，屋企唔知会唔会接受我。咁写封信俾个老婆，咁啊嗱，我而家翻嚟啦，我而家搭个巴士翻嚟啦。如果我经过屋企咧，吓、啊，即系如果你绑条黄丝带喺嗰棵橡树嗰度咧，我就入嚟啦，咁样噶。如果唔系，我就个车都唔落噶啦，我就走噶啦，即系嗰啲咁咯。 走咯。 啊，点知经过，哇，喺咁你成条街都系。 100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hundred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tree， 成百条啊丝带啊， 算啦，佢知错咪算 了。系啦，咁系几得意嘅呢个，得意得嚟 有啲好嘅意思咯，系好嘅意思。 系啦，咁啊 ，Jo Junior 咧同我哋唱英文旧歌就啱噶啦。咁其实我哋好珍惜嘅 Jo， 因为虽然咧你一路演唱咗咁多年咧，亦都有其他嘅朋友，好似上个礼拜我哋有 Susan 啦、啊啊、Susan Guitarist， 苏珊 啊 ，good friend， 咁都系少数咧，即系香港仲系即系擅唱英文歌，唱好多 佢又贵啲啊，佢唱好多种语言噶， 系啦，又同埋 jazz 啊咩都得嘅，系佢一个唱英文歌， 好有天才， 天才高手，咁啊又系几岁开始唱，三岁开始唱， 哇， 早过你， 早过我13岁，早过10年到， 不过佢后生过你，咁所以咧你又早啲，咁但系 anyway， 我头先想讲嘅咧就系话。虽然咧，我哋香港仲有好多乐迷咧，好中意听英文歌嘅，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咁成长噶嘛。即系如果我同我哋咁上下年纪嘅咧，即系你任何一个都冇可能唔听英文歌嘅，因为嗰阵冇中文歌听嘅，基本上 有，不过少啲， 系唔系即系真正嘅？ 我明白，我明 好流行嘅中文歌啦，有梗有噶，系嘛？咁但系 因为 喺粤片嗰度咯， 我第一次听中文歌好少，就系琴快啲啦嗰啲。 系咯，冇错啦，六十年代啦， 系啊， 你又话几迟咧？几迟先？因为当然中文歌有国语就再早啲，即系三四十年代都有， 有 喺上海都有，但系粤语流行曲咧，喺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咧，就真系行快啲啦！你知唔知喺边度嚟？佢系星马嗰边传过嚟，我哋香港都未流行呢啲粤语流行曲。 阿郑先生唱噶嘛？ 唔系佢是后来唱，唔系佢原唱嘅。唔系郑锦昌嘅。 唔系郑锦昌。 另外有去星马嗰啲歌手唱。 咁呢个我唔知道。 张披头四嘅，即系其实六十年代啦 ，Beatles 最出名嘅就系张嘅 Beatles 改。咁我哋开始应该系许冠杰开始，系真真正正有我哋香港嘅。 日遥高到轻舟飘嗰啲。 咁你头先嗰啲咧就即系后少少啦。咁但系一阵间咧，我希望。即系话我哋虽然好多人中意听英文歌，但系唱英文歌嘅人咧系已经少了， 都好多 嗰阵、啊。所以今晚咧，以前啊嘛，而家我讲啊，真系好少。咁所以今晚咧，你唱英文，咁我都想做一啲嘢，一阵间讲，我都想我唱翻啲中文歌。 好啊，啊我样都要有。 我有个任务。咁啊，OK， 咁啊，唱完《Tie a Yellow Ribbon》啦，呢只 Tony Orlando 啊。嘅歌啦，不如咁啦，唱翻只再早啲噶。我好中意嗰啲好早嗰啲嘅50年代啊，至60年代嗰啲歌嘅， 即系50年代尾。 系啦，我好中意嗰啲嘅，即系 60年代头， 即系你最中意 Cliff Richard 啊。 我呢个系50年代 尾啦，即系已经开始唱歌啦。 咁佢啲歌咧好温柔，好舒服，好容易上口，同埋即系听落唔会令到你好紧张啊。咁佢我拣咗一只，请你唱啊，你好似冇唱过喺度。以前有一只歌叫做《The Voice of Love》， 哦， 即系呢种 voice 啊 ，Johnny Nash， 系啦 ，yes yes。 咁啊 ，Joe Junior 一定识唱噶啦。 有我出过唱片添， 系啦，基本上即系歌词都唔使。 呢只系我太太最中意嘅歌嚟， 系咩？ 系啊，我未识佢嗰阵时已经中意啦。 即系嗰阵系佢系你 fans 啊？ 佢唔系， 唔系啊。咁你点知佢收咪话翻俾你？ 佢唔系个 fans， 佢识得我系 Joe Junior， 佢唔系个 fans， 因为佢觉得我唱歌咧太过好嗲啊！ 真系后来讲翻出嚟，即系后来嫁咗你之后咧，好嗲，喂唱嗲嗲嗲嚟听下咯。 好简单 ，Deborah 哦，嗰啲系嗲， 你就系啦。 咁就 Voice of Love 唔系好嗲，好温好温馨嘅。 OK，Yes，OK。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You can't be sure that she's sincere if you hear the voice of love. When someone looks at you and vows that she will be true.If you're uncertain, take her in your arms and listen to the voice of love.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You can't be sure that she's sincere if you hear the voice of love.Sweet is a tender sign, but sign that will often lies. Though she may thrill you, don't give up your heart until you hear the voice of love.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You can'tBe sure that she's sincere if you hear the voice of love. A sign that would often lies. Though she may thrill you, don't give up your heart until you hear the voice of love.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The voice of love will call to you. You can't be sure that she's sincere if you hearHer voice of love. The voice of love. 呢一种嘅声音咧，真系全足嘅超过半个世纪啦。如果你讲五十年代尾，即系我谂六十几年啦呢只歌啊，即系有。咁所以咧就 有啦， 好多一啲经典歌咧，你即系睇佢唔出，或者你唔觉意咧，你就原来咧识咗佢。超过半个世纪，深入喺个脑里边嘅呢啲吓， 系啊，喺只歌，你嗰只歌啊嘛， 系啊，搣唔甩嘅噃。 我读紧中一，我记得。 哇，你都读紧中一啊？我唔知点解，我就系后来听啦。当然，即系我听嘅时候唔系流行紧啦。咁但系呢啲歌唔知点解，唔知几时就听咗入脑。我谂我都系细个听啦，当然咁，但系可能啲电台咧都会。 播翻啲以前嗰啲歌啊啲咁啦，有時聽 Uncle Ray 啦，佢就會 of course、 即係會重複會播翻一啲五十年代啊六十年代嘅歌啦，咁我哋咪聽得到咯。 係啊， 咁呢啲歌入曬腦噶啦，你而家叫我俾啲一字，我都即刻識跟住你唱。 叻仔啊！ 唔係呢啲歌根本係人都聽幾次識噶啦， 係 啦呢啲。咁你細個你中一誒有冇察覺你自己有唱歌天才？ 我唔敢话自己有咩天才，我一听到十三岁啦，吓， 十三岁， 我就听到 Paul Anka 嗰只 Diana 咧，我就爱上咗啦， 一开始开窍啦， 系啦，我妈咪我要做歌星啊， 哦，就咁样啦，就系呢样， 妈咪话你做歌星，你读多啲书先啦，原来我读书咁鬼蠢嘅， 喂，你佢嗰阵都未咁啊系嘅，你冇理由中学都未毕业，你又话想做歌星嘅，亦都做唔到啦，咁细个童工咩？ 一路听歌，一路见有人去 party 咁啊。又唔怕丑啊，走出嚟唱下咁。 哦，即系中学已经系咁啦。 诶，如果直情十岁未有 Diana 出现，只系十岁企喺圣何塞书院五年班个班房唱咩？你知唔知啊？ 唱咩 ？April love is for the very young。 劈半。 Yes。呢啲故事好多朋友或者歌迷知嘅。 嗰阵系真系几多年啊？六十年代头。 我啱啱十岁。 即系几？即系一九几啊？ 我而家就七十六。 七十六，喂，边个啲数学叻啲？嗱，如果有个人咧， 咪一九五六年咯。 系因为咯，一九五几年咯，原来真系。 嗱，我计数好渣噶，我成日有时喺屋企计数咧，话老婆你借埋你只五只手指过嚟，我先咁计到。 唔系、啊，你好鬼中意赌马噶以前。 唔系赌马，我嗰阵时都未识玩马，我唔玩，我唔赌，我玩嘅。 玩啦、啊，系啦。 我中意玩。 玩你都要投注十蚊噶最少。 梗系要啦，咁呢啲情趣嚟噶嘛。 你估唔到系 Joe Junior 系识马噶，嗰啲马名识晒，笑到我晕啊！真系，嗰啲中文嗰啲好。好深嗰啲马名咧，佢都记得嘅。 系啊， 不过最重要咧都系马名冇所谓，最紧要歌词吓，啲、英文歌词入晒脑嘅。咁啊，头先咧就即系一路唱，咁啊今晚有排唱啦。我都好中意呢啲歌，所以咧就即系 好多啊， 即系咁上下咧，我就会打电话俾你嘅。就喺阿 Jo， 我就等成日等你电话噶，不过都知边个等到啦，都等咗好耐。 你以为咁咪啱晒啊嘛？因为你嚟紧有演唱会咧，就啱噶啦，而家系咪啊？ 多谢啊！ 其实如果讲起以前咧，我细个咧第一只歌，我唱翻只俾你听啊。 梗系好， 我谂你唔知啊，因为你已经做咗红歌星啦。我就小朋友揸住木吉他，就喺中学。 听我讲下先。我好欣赏人哋讲吉他噶。 哦，好啊，一阵间同你讲，因为而家我要唱呢只咧，呢只歌唱翻俾你睇下，你有冇印象？有冇可能喺啲业余嗰啲民歌晚会啊，或者系同你同台唱过都唔出奇嘅。 嗯哼， 呢只歌系日本歌嚟，我由细唱到大。人は誰もただ一人旅に出て。は誰もふるさとを振り返る。ちょっぴり寂しく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は誰の人生に。つまずいて人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船たなしの枯れ葉舞う冬の道で船たなしの照る音に振り返る帰っておいてよと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恋をした切なさり人は誰も夢破れ 何里帰る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振り返らなずだか一人一歩ずつ振り返なず泣かないで泣くんだ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 因为有朋友咧，佢一家人咧就离开香港啦，佢好想听翻佢由细听到大嘅呢一只歌，先至走。 哦，值得怀念、哦， 值得，值得。 呢只歌我听过嘅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湾仔住宅大厦利东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六十岁保安员朝早工作期间被发现堕楼身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二座五楼屋顶平台围栏外进行任何工作，直至处方信纳已经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劳工处话，嗰名保安员巡逻期间跨越围栏从高处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当局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嘅法律责任，提出改善措施。大埔朝早发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4岁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正系跟进调查。一名4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话，朝早大约9点，死者当时驾驶电单车同被捕男子驾驶嘅私家车沿新娘潭路往沙头角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大美督元水抽水站附近嘅时候，据报嗰架私家车切线，之后死者揸架电单车失控撞向大树，佢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救治，喺朝早9:40证实死亡。石硖尾白田村一个重建地盘日前验出泥土样本对类鼻锥菌呈阳性。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过往每年的类鼻锥个案大约有10宗，今年明显较多，同集中在某些地方，令人忧虑，因此要多做测试。他们计划下星期到石硖尾和蝴蝶谷配水库视察，了解运作。袁国勇出席一个论坛之后话，仍然未可以肯定类鼻锥的爆发源头，目前主要调查方向是泥土、水和常用的家具用品，又说地盘已经铺上熟石灰，相信减低了危险性。他提到深水埗区内有较多的水管维修个案，希望能够取得更多样本做测试，又说如果可以将类鼻锥列入需要情报的传染病，有助掌握数据，但要由政府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的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强烈过后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180年历史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以香港作为亚洲巡演首站。 十月二十四同二十五号晚上八点，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香港电台第四台、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同步直播。节目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愤怒总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十二路汉这个戏是讲一个贫民区的小朋友杀了他父亲，已经证据确凿的，就是整个戏里面就要靠十二个陪审团去讨论究竟这个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有罪，因为十二个人要一致通过才有罪的。这个戏里面就是讲十二个人在一个房里怎么讨论究竟争拗的小朋友有没有罪，高潮夺起啦，好多有些有罪有些有没有罪啦。咁大家睇下，睇完之后你就要判断究竟呢个小朋友有没有罪，呢十二个人究竟做得啱定唔啱呢？ 香港戏剧协会主办十二怒汉舞台剧在香港文化中心剧场上演，十二月一号至到四号晚上八点，十二月二号至到四号下午三点。 咁呢个戏咧带出嘅目的咧就系讲紧人咧，其实我哋喺啲案件里边，我哋点样揾到一个真理，点样用一个推理嘅方法，用科学嘅方法，唔系净靠证人咧，同埋有冇疑点咧？咁对于我哋生活里边都系嘅，好多时我哋开会啊，或者同人讨论啊，我哋都系执住自己嘅一个见解，就忘记咗接纳人嘅意见。咁我觉得接纳人嘅意见都好重要嘅。 唔该晒，十二怒汉剧中演员陈永全， 我做嘅角色就系二号啦，咁佢个人就冇乜信心嘅，人云亦云嘅，好多时跟人意见嘅，咁最后咧佢都喺讨论过程里边，佢系有反对翻，又有和议翻，咁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就几大挑战嘅，究竟我点解和议，点解要反对咧？剧本就唔好多台词，但系我就要自己个脑里不断去转，不断去转移，去思考究竟点解呢个人嘅人物唔有趣。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Although you know the snow will f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Without a hurt, the heart is h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The fire of September that made us mellow. Deep in December, our hearts should remember and follow. 记得我弹呢个吉他自弹自唱嘅时候，你听唔听到嗰啲咧？诶，头先你讲吉他啦，因为我而家呢一个录音咧，系一啲即系叫做 Hi-Fi 式嘅，咁啊录到好多好实嗰啲吉他咧，捽嗰啲线咧， 系啊， 好清晰，好似喺耳边咁，就喺我耳咁样。个麦咧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啊！ 你头先，我都想讲话讲吉他咧，我好欣赏人哋又唱又玩吉他。因为我做不到，我分不到心。 哦，吉他咁啊，阿 B 师弹自弹自唱，弹钢琴咪仲叻，系咪？ 诶，两样都叻， 系咪？阿坚佢哋咧，左右手嘅脚啊，乜都嚟。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但系弹吉他咧，就即系自由啲咯。去露营又可以带个吉他，去游船河又可以带个吉他。 我试过学唔到啊。 诶，好容易嘅啫，你跑马都识，你弹吉他点会唔识咧？ 哦，咁你讲真马王，我第二世做骑师噶啦，唔做歌星噶啦。 哦，系咪啊？ 系。 你中意做骑师？ 系。 啊，咁要减肥噶喎，成日唔准食嘢噶喎。 唔紧要啊。 系，我识嗰啲骑师全部都系好忍得口噶。 要噶。 不如咁样啦，嗱。暂时咧呢一世就唔好做骑师啦，但系都做唔到。 做埋啲细歌先啦， 可以增肥。我而家咧就请你食日本嘢，杀唔杀？ 啊 ，OK。 OK， 日本嘢你最中意食咩啊？ 啊， sushi。 我唔食鱼生噶。 鱼生都唔食噶，咁 乌冬啊乌冬啊。 诶，唔好啦，唔好。 tempura，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嗰啲热气啊 ，tempura。tempura 热气，嗱，我请你食日本嘅火锅。 OK。 啊，你自己煮自己食。叫做 Sukiyaki， 哦 ，Sukiyaki， 只歌嚟噶。 你头先讲话你识呢只啊嘛，梗系要啦。你自己整自己食咯， 食自己啊，真系。Ue amu ite arukou namire na kobore nai ouni omoi dasu haru no hi。一人ぽっちの夜上を向いて歩こう何時んだ星を数えて思い出す夏の日一人ぽっちの夜幸せは雲の上に幸せは空の上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ぽっちの夜あたの日一人ぽっちの夜幸せは雲の上に 幸せは空の上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一人ぼっちの夜 有一首50年代已经是风靡全球风靡全球的一首日本歌， 是啊， 没有改歌词的，当时没有英文歌词的，后来有了，后来 但那个 melody 是很靓， 是没得顶的了，因为它的旋律啦， 旋律是 那个原唱人和作曲的那个叫做 Kiyo Sakamoto， yes， 是啦，版本九啊， 版本九， 是版本九，他就这样叫他，他爸爸改他的名字叫阿九，不知道是不是第九啦，版本啊Sakamoto， 咁诶呢个歌咧都我讲过个故仔啦，好得意嘅。嗱，而家你就食到舐舐脷啦，日本寿司真系几好食嘅。你如果你唔食鱼生咧，可以食，因为佢系 怕食生意咧， 佢系牛肉火锅嚟嘅，咁有啲汁啊，有好多菜啊，哇，有啲洋葱啊，哇，谂起都好味啊。尤其是冬天嘅时候咧，好冻嘅时候咧，哇，整个火锅听下歌咁样。 冬天食 tempura 咪得咯， 啊？ 冬天食 tempura 都得都得，系啊都得。 你话热气啊嘛，冬天唔怕噶。 系你冬天唔怕，可以饮啤酒啊咁样啦。 啤酒我唔识饮酒嘅，讲真话真系唔识饮酒。 哦，唔识饮酒，好多人都唔识饮酒嘅。 我中意饮 保理茶咯。哦 ，OK， 保理茶。 哦，你呢个西人都几得意。 我一都话我一半中一半西咯，你想同我讲西，我讲西。 你西洋仔嚟噶嘛？你系西洋仔嚟噶嘛？葡萄牙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Portuguese 我哋叫佢西洋仔啊嘛， 不姓嘅 Portuguese。其实我真真正正咧喺狮子山啊长大嘅，我都系蒲中运血儿。 蒲中运血儿，香港人。 我婆客，我嫲就客客家人嚟噶。 哦， 我阿婆就啊东莞噶。 哦，咁样嘅。 我两个阿公阿爷就葡萄牙噶。 哦，咁样噶。 所以我咪唔咸唔淡咯。 即系妈咪就系中国人啊？ 妈咪都唔系，都系一样一半。 我都系一半啊，咁得意嘅。 你睇下，我妈咪个妈咪又中国人，我爸爸个妈咪又系中国人，我爸爸个妈咪客家噶嘛。 但系你妈妈即系嗰边嘅，即系你阿公同阿婆，阿公系葡萄牙，哦， 阿婆 即系大家 中国人， 即系你总之咧，即系 阿爷就葡萄牙人，阿爸就中国人， 哦， 所以我爹哋妈咪 如果大家听得明咧，冇混乱咧，就大家明就得噶啦。总之一样一半啦， 半同翻。 我就捞乱晒啦，俾你讲到。 冇，都系始终一样一半。如果我而家个太太咁啊，再生个仔女出嚟， 系 咪 又系又一半一半一半 咯？唔会啦，四分 三 中国啦， 系啦系啦， 得四分一葡萄牙嘅咋。 哎呀， 但咪就我娶咗个绝代佳人咧， 系啊， 一半都冇咯。 你又好啦， 好啊， 而家听紧嘅， 佢听紧， 你唔好讲错嘢啊， 佳人嚟噶， 你唔好讲错嘢啊，你小心啲啊。 我唔会讲错嘅， 你不如咁样啦，整翻只叫超级情歌俾佢听下啦。 例如 咧，譬如猫王嗰啲啦，用猫王腔啊，哇 ，Is no one ever， 哇，你是我的太阳啊，啲系咁样啊，系咪啊？即系原本系 O Sole Mio 啊嘛，意大利情歌，哇，犀利啦呢支， 呢只犀利啊！ 但系而家猫王嗰个版本咧，用英文唱，即系你唱咧，一系而家 ，OK， 一系永远唔会噶啦，所以而家你一系中意我，如果唔系你就走啦。 我而家爱佢，永远都爱佢噶。 系啊 ，OK， 伟大的情歌。 It's now or never.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When I first saw youWith your smile so tender My heart was captured, my soul surrendered. I've spent a lifetime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Now that your need of time is here at last,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ill wait. Just like a willow, we will cry an ocean if we lost true love and sweet devotion. Your lips excite me, let your arms invite me, for who knows when we'll meet again this way.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ill wait. It's now or never. 猫王的，系啊，嗰个《Butterfly》，因为真系唱呢只，哇，真震撼到冇得顶， 冇得顶噶佢哋。 不过咧，即系我成日播歌啦，成日听歌啦。系，唔知你有冇呢啲印象咧？就系话你听到一个歌手，而家越听咧，我中意嗰啲歌咧，尤其是啲旧歌啦， 系 大部分都已经啲歌手走咗，即系头先讲嘅咁多个，猫王任何一个，我谂九成嘅我唔知点解中意嗰啲歌，嗰啲人都走晒嘅。我中意有一个仲喺度，好少啦，边个啊 ？Johnny Mathis， 我喺度， 好中意佢噶。 A certain smile， 哦 ，beautiful， 对我嚟讲好重要啦。 仲有我睇过嗰套戏，嗰套戏又好睇， 系咩？ 系 系咩戏嚟噶？ 淨係個 title 咪叫 A Certain Smile， 咁你中文唔知做咩？ 你見到阿 Johnny Mathis 喺入邊，佢就係唱呢個歌咯。 Yes， 我未睇過呢出戲。 我睇過兩次，好喺 YouTube 睇嘅啫嘛。 哦，係咩？ 正嗰套戲。 我記住佢先。 你快啲揾嚟睇。 不過對我嚟講咧，好重要啦，因為我出道第一隻碟、第一隻歌 hit 嘅咧，就係 Johnny Mathis 嘅。 邊只 ？When a Child Is Born。 哦，呢个后期啦， 系咯系咯， 我中意嗰啲 Trouble of Never 啊， 系啦 ，Someone really loves you, guess you, Misty 啊 ，Yeah， 真系 ，Look at me, I'm as helpless as a kitten。 你知唔知我哋香港电台都有个 Johnny Mathis 嘅？你知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个 ？Don't know Chess 啊 ，You know him， 梗系识佢啦，我识佢，你仲好细个，我谂你好细个， 我好细个嘅时候，因为佢系我哋。DJ 前辈 ，yes， 哇，佢喺香港电台咧又做 DJ， 好同一定啦，系你个年代噶嘛， 系啊， 咁佢诶嗰把声真系好似 Johnny Mathis， 似到九成九嘅， 好似嘅直情， 直情录埋唱片添噶，佢有佢有出唱片啊， 同我哋一个唱片公司噶嘛， 系啊系啊，哦， 钻石唱片公司系啊，我梗系知啦，同唱片公司都唔知， 讲呢啲即系以前嗰啲好朋友啊、偶像啊， 系啊，所以 咁我细个弹吉他，我就即系当然唔会识呢啲巨星啦，冇，应该全部喺外国噶嘛，咁我就识 佢啲歌靓啊， 我最中意系边个咧？你估我有你头先话啊，我自从听咗一只歌，我就开始中意佢啦，咁 我就 Polanka 咯， 我就系。除了以前彈民歌咧，有 Peter Paul and Mary， 即我好中意 Peter Yarrow。咁但係後來咧，好中意 Don McLean， 因為佢哇啲曲詞真係， 哦，佢啲歌啱听就唔啱我唱， 啱我唱， 咁咪好咯，各各施各法啊嘛。 呢只就系呢一只开窍嘅歌曲，令到我迷上咗佢嘅作品。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o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And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ith the faces lined in pain, a sooth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For they could not love.Still your love is true, and when all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a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have met.The ragged ma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bloody rose, lik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Your sanity, but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a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多谢阿 Vince 同埋阿健一个另类嘅 Vincent 嘅版本，因为平时我都系揸住个吉他，好 Don McLean 嘅，但系今日完全唔同。多谢多谢，因为我觉得呢只歌点样唱都系好微妙，但系深有我嘅心。呢只歌系我嘅 favorite song 啊、yes. ，Don McLean 嘅 Vincent。咁啊，當然我哋今日就有 Joe Junior 啦，有阿 Vince， 因為阿 Vince 都要唱噶啦，嚇、啊、佢有佢嗰個 favorite songs 係咪？咁、yes. 每人都有個 song list， 喺、 yes, 個喺個 真係有好似你咁有一本書啦，但係有啲咧就喺個腦裏邊嘅。 yes、啊。 咁我突然間記得阿蔡琴有隻歌咧，佢話：每人都有一隻嘅心儀嘅歌喺個心裏邊。咁啊啱嘅嚇，起碼都有一隻。 yes。 每人都有，即係其實邊隻咩歌都冇所謂，最重要你就真係深深 啱聽嘅。 係啦，深深有一個可能嗰隻歌對佢嚟講好有意義啦，或者佢當年好似你咁啊，哇！聽到 Polanka 就成咗即係改變咗你一生啦，係咪啊？ 可以咁講， 係真係幾緊要。如果唔係，你都未必做到歌星㗎。你冇咁嘅 passion。 yes。 咁所以每人都有一首。咁啊，頭先嘅首咧都係嘅，因為我都話啦，頭先有啲好多朋友都會俾個信息我啦，要雖然佢嚟咗香港都可以聽到，但係 live 咧就聽唔到啦。即係 而家全世界㗎嘛。 係啦，唔係，但係 live 啊，我覺得 live 即係嘅 concert 啊。 yes。 即係好似等於你嚟緊嘅 concert 啦、 oh, yes, 我嚟緊就我唱完就交俾個台俾你啦，係啊，我即係都係嘅，即係佢哋都會珍惜，多謝佢哋多年嘅支持。我哋聽完新聞再同你傾好唔好啊？做、 okay. 好嘛 ？OK，OK，see you。 OK。傳染病有助掌握數據，但要由政府決定。一架俄羅斯戰機墜落西伯利亞城市伊爾庫茨克的住宅樓房，是俄羅斯幾日內第二宗戰機墜毀事故。墜毀的蘇30戰機撞落伊爾庫茨克一棟兩層高的樓房，那個樓宇內住有兩個家庭，但是墜毀事故並沒有導致地面上的傷亡，相信兩名機員死亡。幾日前，一架蘇34戰鬥轟炸機喺俄羅斯葉斯係喺俄羅斯嘅葉伊斯克市墜毀，造成4人死亡、25人受傷。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位於南海北部嘅低壓區正為該區帶嚟驟雨。預測本港地區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到28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離岸局部地區強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頗大，天色大致良好同乾燥。而家氣温係24度，相對濕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賓臣，不要以為我只懂得講音樂，兩性關係都難不到我的，話曬我都是人夫嘛，最少都是一個人心目中的男神啦。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賓臣、 小倫、 媽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時代奮鬥者，同你傾極都傾唔停。 我是林永和醫生，疫情升溫，變種病毒更易傳染，當有新一波疫情，長者是最高危的。科學數據顯示，長者只要身體情況穩定，就可以放心接種新冠疫苗。親友盡快同長者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長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診所、公立醫院新冠疫苗接種站，或選擇疫苗到戶接種服務。I'll be a dandy and I'll be a rover. song 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 I'll sleep in your clover.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 can't be content with yesterday's glory. I can't live on promises, winter to spring. Today is my moment, right now it's my story. I'll laugh and I'll cry and I'll sing.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每一次唱呢只歌或者弹呢只歌嘅时候，当然无限嘅回忆。唔知对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有啲咩即系大家共同嘅感觉未必知。因为如果系以前喺学校都系中意唱民歌啊，或者甚至好似我咁中意弹吉他唱民歌啦，肯定对 Today 呢只歌咧一定唔会陌生，而且应该有好多童年往事，又可能亦都系少年回忆，亦都好大可能啦。Today 将时间带到去10:10，二千零歌再从聚会继续。大家好，我是 Albert 康康瑞强。咁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系 Joe Junior 啦。咁都大家喺个我细个佢已经成为咗红歌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有 Joe Junior。咁但系喺一路嘅过程呢，真系50年到啦。咁即系我哋圈中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歌手啦，唔同风格噶啦， 各式各花 啦。啊，系啦。咁你唔知道，譬如你有一陣子咧，有一個有好幾年咧，我都有去捧過你場嘅，即係睇夜總會嗰度啦。咁係喺大型夜總會嗰度咧，你就會有演出啦嚇。 做長駐歌星。 係長駐歌星係啦，我嗰次好似有，譬如我好似以前都即係未。關閉嗰啲，有一種喺尖沙咀啦，喺海運大廈， 好大 好大好大海城夜總會。咁你喺嗰度做啦，我記得。 係啊， 咁我睇下小鳳嘅嗰次，咁你就出嚟唱咗歌先。 嗰啲大歌星唱完先到。 係啦，咁其實就好多啦，就以前嗰啲夜總會啦，即係都係唱國語歌為主，因為未有英文，即係英文歌有，但係就嗰啲歌星係全部都唱國語。 國語廣東。 係啦。廣東就後來啦，咁但係主要都係唱國語。咁唔知你同阿靜婷姐熟唔熟啊？ 唔熟，唔熟。聽過個名好耐。 哦，聽過名，我哋同台啊，即係識啦，喺上電視啊，一齊又做好，我好欣賞佢，即係我好敬佩佢，因為我覺得佢唱歌好靚。即係尤其是咬字啊咩，佢唱國語歌咁。 我聽過。 咁靜婷姐就好出名啦，因為睇以前即係唱片界或者即係國語嘅。歌界咧，佢真系已经系即系 number one 啦。 邵氏嗰啲电影咧，大部分好多都系幕后代唱都系由佢嘅。咁同埋佢最出名就是黄梅调啦， 啲佢冇后台唱嘅，咁嗰啲唱片啊，嗰啲歌全部佢唱嘅。 嗰啲我识听唔识唱， 所以佢叫黄梅调歌后啦。咁就前上个礼拜咯，静静姐就88岁就离世啦。啊，咁当然我哋都会好，一定会好怀念佢。佢亦都好多唱片留低，咁我都经常都会播。靜婷姐嘅，即係在再之前，我哋成日都播嘅， yes. 因為我好欣賞佢，呢位前輩。咁不如咁樣，阿 Vince 咧就未必即係會可能有機會同佢拍個檔都未定喎。你未試過嚇，阿堅哥可能有機會，即係都唔係話啊，因為佢之前咧，佢雖然佢而家即係啱啱88歲啦，但係佢70歲嘅時候咧，大約啦嚇。70几岁嘅时候都有演出嘅，咁所以我哋都会有碰面啊咁样。咁佢就同阿张伟文唱啲山歌，佢再唱，咁都揾阿张伟文拍档。咁有时嗰啲演唱会啊，咁佢都出现。佢其实好多歌咧，都系佢嘅首本名作嘅。阿 Vince， 你有冇识一只叫做呢个西班牙歌啦 ？Historia de un amor。要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系啦 ，Joe 就识啦。 我听得多， 但呢就好流行嘅以前。 呢歌好多菲律宾人唱噶。 系啊，一定识嘅。但系我哋中文咧就唔唱菲律宾，唔唱西班牙文啦，或者英文都有嘅。咁但系咧国语版本都好 hit 嘅，就系静婷姐噶啦。我的心里 只有他，没有他，只有他， 没有他， 没有他。 阿天使试下唱好吗？多谢你。 我的心里只有他，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的心来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才是我梦 只有你在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在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 鄭婷姐她其實除了黃梅調，她唱過無數那麼多那些經典的國語歌的，雖然有一些不是她原唱，但是因為原唱那些就是40年代在上海 那七個超級巨星，譬如周璇啊、吳恩音啊那些 我聽過 是，但是她再翻唱的時候就令到這些歌呢，令到呢啲歌咧喺香港再度流行，因为佢重新灌录，又唱得好好，咁所以但系令我谂起有一首歌啦，除咗头先我哋先你只有你没有他，就仲有一只叫我有一段情嘅名曲嚟嘅，原本咧就系吴恩音嘅，咁但系咧就好耐嘅四五十年代四十几年代就啲录音啊，可能咁佢阿郑婷姐咧就翻唱，又真系好红。唱到呢只歌咧好流行，咁我而家就想唱一个粤语版喎，因为呢只歌好流行，咁竟然有个粤语版咧俾我揾到，有向雪怀咧去写词，都系叫翻做我有一段情。给谁听？每一颗心里都有未忘记的一段情。为何又说这片短情？我的心已经平静。你不必多说，心未变，话已已经不动听。夜阑人静，月为清，愿后梦中不愿醒。今晚的星为谁照？梦里只一一星星，若然上演一世情，这一生究竟谁定？说心中的我多重要，从来没有一些凭证。 从来没有一些凭借。当然这只我有一段情呢，最流行的就是本身的国语版，尤其是郑婷的版本。我们在香港成长的乐迷，尤其是听国语歌，听一些经典歌，经典歌手长大的，都会怀念郑婷。我有一段情的粤语版，向雪怀填词，姚敏作曲。阿 Joe Uncle Joe， 我有一只歌我都好怀念喎。 系啊，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哦 ，of course， 都系 我好中意呢只歌噶。 唱几句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弹咗钢琴先，如果唔系咧，我哋都揾唔到啲音甜。我哋揾啲靓嘅音，系啦。 唔系我唱啊？ 系，为什么不能唱啊？你可以唱啊。 我试试看了。 你问我爱你，唱吧。我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啊？ 我的情呀真，我的爱呀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Oh, bravo！ 唱得非常棒。 I learn from you。 非常棒，哪里 哪里，谢谢啊！我的普通话在台湾学的， 所以 比较普通一点， 所以学得还咁普通啊！ 对啦，比较普通一点啊！ 呢一只歌啦，就系你嘅方法，唔紧要，最紧要系心情，自己即系好投入。It's your way, yeah. You sing, yeah. Your way. 我有嗰啲 artist 嘅歌 ，I sing my way. Okay. And now.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 each.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What I had to do 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other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ve been more than I could choose.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and did it my way. I love, I left and cried. I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For what is a man, what had he got, if not himself, then he has not, to say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and not the words. Show. I took the blow and did it my w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535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392宗系输入个案。另外新情报多4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共录得10113宗死亡个案。截至昨日，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中，累计发现132宗 XBB、6宗 XBD、6宗 BA.2.75.2、4宗 BA.4.6、8宗 BF.7 和12宗 BQ.1.1 亚系个案。而本地个案中亦都累计发现5宗 XBD 和2宗 BQ.1.1 亚系个案。Omicron BA.4 或 BA.5 的7天移动平均比例是91.5%。再多5间院舍出现感染，涉及5名院友，13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由于是星期日，未有新情报个案，但有一间中学和一间特殊学校共2个班级需要停课7日。石硖尾白田村一个重建地盘日前验出泥土样本对类鼻锥菌呈阳性。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过往每年的类鼻锥个案大约有10宗，今年明显较多，同集中在某些地方，令人忧虑，因此要多做测试。他们计划下星期到石硖尾和蝴蝶谷配水库视察，了解运作。袁国勇出席一个论坛之后说，仍然未可以肯定类鼻锥的爆发源头，因此目前主要的调查方向是泥土、水和常用的家具用品，又说地盘已经铺上熟石灰，相信减低了危险性。他说深水埗区内有较多的水管维修个案，希望能够取得更多样本做测试，又说如果可以将类鼻锥列入需要呈报的传染病，有助掌握数据，但要由政府决定。发展局说，本届政府会更广泛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等高效建筑，加快公营房屋供应，打破房屋短缺的长期困局。 發展局在社交專頁說，現在本港有70多個公私營建築工程項目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除了已經相繼落成的創新斗室、將軍澳百勝閣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和啟德社區隔離設施等公營項目之外，亦都有第一個由發展商要運營土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的私人住宅項目。發展局說，組裝合成建築法先進、高效和高質量，可以縮短建築時間，減少工地人手以提升生產力，亦都可以避免因為天氣而延誤工程進度。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頗大，天色大致良好和乾燥。現在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75%，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周生啊，我好支持电动车零排放，但是充电在哪里有得充呢？ 环境及生态局在上年3月就推出个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推动各项的零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啦。我们除了有一个计划呢，就是 EV 屋苑充电器资助计划呢，就资助现在私人屋苑呢装充电器之外呢，咁政府呢都在2019年呢拨款了1.2亿呢，就在政府停车场呢加装超过1000个公共的充电器的。 周生啊，有千几个是好啊，但是在政府的停车场我怎么找啊？ 今年6月呢，我们环保署呢就推出个 EV 充电器的流动应用程式啦，是提供电动车的公共充电器位置，同埋它可以用到的实时资讯的数量呢，是比这个电动车人士呢有需要补电的时候呢就可以掌握到的数据的。看看这个 APP 是很实用的，可以有一个地图呢就看到停车场的电动车充电器位置啦，绿色呢就是有充电器啦，还可以看到还有几多个充电器，入面呢都有停车场的地址和它的开放时间的。 EV 充电器真的好介绍，唔该晒环境保护处高级机电工程师周恩伟的介绍。 EV 充电器这个流动应用程式呢，是政府提供公众停车场充电器实时资讯的第一步来的。咁我哋咧就會逐步擴闊實時資訊嘅覆蓋範圍嘅喎。環保署都邀請咗其他嘅公營同埋私人機構咧都參與呢個 EV 充電器嘅。咁已經有多個機構咧係表示樂意參與噶啦。咁我哋遲啲咧就會陸續將呢啲充電器嘅資訊咧就會加入我哋個 app 嗰度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 hear a voice in the morning as she calls m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Country Rose， 哇，去咗乡间小路喺度 Country Rose， 我哋今日诶个心咧，就算即系我哋实质咧未可以搭飞机去玩吓、啊，去游地方，不过个心咧已经飞咗出去啦。 忍住先啦，忍住先啦。 系咯 ，West Virginia 喺边度咧？我未去过啊，反而我只哥系带我去嗰度好多次，就系、是、西维珍尼亚州啊。John Denver 嘅名作啦，大家都识唱嘅 Country Roads， 怀念佢哦， 系好多啊 ，John Denver 又我哋都头先讲就好多 好、 啊、 多 好多感触咧，就系、是、播亲嗰啲歌啊，唱亲嗰啲歌咧，嗰啲原唱歌手啊，嗰啲作者咧都走得七七八八，可能因为呢啲旧歌咯，咁你计一计年纪都应该差唔多。不过咧最可惜咧就系我最中意嘅 Carpenters 啦。Karen 咧、哦，即系佢个主音女歌手咧，就佢走嘅时候都好后生， 系 啊，唔系因为老嘅，因为佢 冇办法啦， 厌食症啊，即系佢病咗，咁就离世嘅。咁但系佢嗰啲歌咧，就成日都喺我嘅车嗰度播放嘅， 喺我哋个脑海中。 啊，脑海都唔系，我直情系日日都听咁滞，听一两只先。 我最中意 Is Yesterday Once More。 哦，呢个唔使讲啦。咁但系除咗呢只咧，有无数咁多。如果轻松愉快嘅咧，令人心情开朗嘅咧，就呢一首。 呢只歌咧，好多小朋友都识唱噶， 我都识唱噶。 Such a feeling coming over me.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now is coming through,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s because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 se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 put me on the top of the world.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t's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e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ll need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 put me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 put me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 world， 虽然咧我哋未必一定可以凭就爬到去厄斐尔士峰嘅山顶啦，香港都有人做得到，即系世界上亦都系，系啊 ，Mount Everest， 中文啊，你学一次啊，如果你读得啱咧，我话你叻，厄斐尔士峰， 厄斐尔士峰， 系唔系厄喎，系厄。 压 系啦， 咁你梗系叻过我咧，中文。 唔系，我就系要考嘢玩你咯，考你咯。 我学嘢咋？ 佢唔系，咁你系鬼仔嚟噶嘛？二士峰， 二士峰 ，Mount Everest， Mount Everest 系啦。咁啊，不如咁啦，即系虽然我哋冇去到，但系我哋心咧去咗 Top of the World 啊嘛，系咪？ Yes， 几开心啊！听你唱。几轻松愉快呢只歌， 开心啊！呢歌，我真系有个小朋友啊，我朋友个孙嚟噶， 哦， 佢喺我面前，哇！你识唱 top 到一齐唱，佢真系同我一齐唱， 真系识啊！ 望到好叻噶，而家啲小朋友叻过我好多噶， 即系可能佢个爷教佢唱嘅，可能系咪？ 唔系，佢啲朋友啦，或者学校啦， 系咩？ 佢都唔知 哦，咁旧嘅歌都识嘅， 六岁五岁啊， 咁叻噶， 佢识唱噶。我谂翻起我五岁嗰阵时，成一嚿饭嘅，佢叻到鬼叻啊！ 可能一嚿 sushi 嚟啦，都好食嘅。 唔系一嚿饭， 唔系一嚿饭啦 ，sushi 都一嚿饭嚟嘅啫嘛。 嗰啲好食啲， 寿司啊嘛。喂，如果你讲喺 top of the world 我带你唔使去厄斐尔士峰。但系呢一个咧，我心中唱嘅时候咧，系谂住黄山嘅。黄山 ，you know where is it？ 你唔知喺中国嘅啊，好出名嘅。 我知道中国有黄河啫， 黄河有黄山呢个地方，好靓。呢啲相你一定听过。咁咁啱咧，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主题曲嚟嘅。即系除咗《陌上佳人》之后咧，有呢一首都系我原唱啦，都系冯添之作曲，即系 Ricky 风 啊， 同埋郑国江老师写词，都系呢一对最佳拍档。歌名叫做《雲外千峰》。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雲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发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云云望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缅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莫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俏立云心不知处。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发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缅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 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朝立云心不知处，朝立云心不知处。 歌名叫做《云外千峰》啊 ，Jo 哥 ，Good song， Good song， 系由 Ricky 峰作嘅 melody 啊。咁诶，当时咧仲记得咧，我点解会咁样谂咧？我谂起黄山咧，第一呢只歌咧有中国嘅风味，咁所以做呢张唱片嘅面嘅即系封面啦，呢啲系主题曲嚟嘅，即系唱片嘅封面主题曲。咁我谂下个，除咗我个样子。个影像应该是点咧？咁我就谂起黄山。咁咧，黄山咧，边度揾啲咁靓嘅相？你知啦，以前咧冇而家咁先进嘅，即系话而家可能你喺电话度咧，嗰啲相咧，嗰啲像素都好高噶嘛，系咪啊？即系话可以印 poster 都得嘅。但系以前咧，如果你攞张普通嘅影嘅相咧，你整印到落去唱片咁大咧，哇，好肉酸噶啦，烂晒嘅，即系 blur 晒啦，吓，即系一格格。都唔顶嘅， 而家嗰啲科技好犀利。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嗰次咧，我就打俾我哋香港一个即系好著名嘅摄影家，就是、水和田，你有冇听过咧？ 未听过， 好出名嘅，阿坚会听过啊。水和田好出名，咁就即系、就是、大摄影家嚟嘅。咁我问佢，你会唔会有啲咁嘅相？佢系有，佢送咗一张。黄山的相片我做封面、wow. 就做了这只云外千峰的唱片黑胶唱片当然很大张以前就要靠这样 33砖 是啦 ,33 有三分一33点那些叫做 LP 啦我们叫做、oh, A Long Play 黑胶唱片现在兴翻喎 Jo 知不知 我知道我听过 即现在这些人又印回这些碟来出特登呢啲发烧友就买一 买嗰、那个嗰、那个 turntable，turntable，yeah，yeah， 系啦，买个唱盘，我啲唱盘咧就贵到死，嗰啲唱汁又好贵， 吊起嚟卖咯， 梗系啦，因为呢啲系高档嘢噶，而家即系复古啊，返璞归真啊，唔系璞啊，即系越嚟越贵啊， 怀旧 怀旧，但系咧即系原来嗰啲声音咧， 古董啊， 你要听黑胶唱片嗰啲味道啊，先好唔同。 我仲有我只 hit 卡呢度啊，不过咧一听落格 嘅，诶啱晒啦，有 clicker 啊，千祈唔好整到佢冇啊。 哦， 嗰啲 clicker 其实好珍贵噶， 系咩？ 梗系啦，梗系啲唱片旧咧，播得多咧先至有 clicker 嘅。系啊，朝头早食咧特别有气味，点解咧？朝头早咧一路食，佢好似喺度煎紧蛋咁啊，咁样咧，咁啊好有即系早餐嗰啲味道。 我知啊，但系真系好怀念啊！听翻嗰啲歌。 喂，如果咁样咧，我你既然嚟到咧，你最中意嘅歌手我都知啊！你同大家讲。 Polanco 同 Cliff Richard 啦。系啦 ，Cliff Richard 啦，你把声你自然你系咪好似有个爱好嘅？有冇人叫过你叫香港 Cliff Richard？ 嗯，有冇？有人叫 過。我觉得系，点解会唔叫咧？一定啦，你几？ 我都系。 你唱晒佢啲歌，同埋唱得好似又好似佢嗰啲味道。 佢揸有少少可以帮到我咯。 唔系好好似嘅，仲有一样嘢咧，你就系同佢差唔多咁靓仔。 哎，千祈唔好咁讲。 你后生嗰阵好靓仔噶。 系咯，年纪大咗啦。 唔系咁啊，咁你Cliff Richard而家都唔冇佢以前咁靓仔啦。咁但系你嗰阵话嗰啲女歌迷咧，好开心噶，见到 我老婆唔中意我靓仔，佢中意我嗲啊。 哇，咁呢只嘅唔好嗲，我因为我想同你一齐合唱。我谂我哋希望我哋。都变成呢一只歌 哦，呢只歌越唱越后生噶， 冇错， 唔系呃你就真系 真系精彩，你讲得啱啦，呢系就叫做长青树啊嘛 ，yes。 Jo Junior 话越唱越后生 ，Oh darling, 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 goes.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 On every branch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the winter with snow. Other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嘅 Evergreen Tree， yes， 常青树 呢只歌我都系读紧书。 哦，回味一下啦，好嘛？当年真系好多学生好似你咁，或者女学生，听完呢啲歌真系心动。我亦都系同时介绍紧阿 Vince， 心动地唱，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拥抱的牵引，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就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率先表態參選的下議院領袖莫佩林亦都強調會繼續參選，他和約翰遜之間沒有任何承諾，有關他同意退選換取將來職位的報導完全是錯誤。不過多項的報導都指出莫佩林仍然未達到門檻。多間傳媒分析，新惠成和約翰遜在保守黨內各有一批支持者，相信約翰遜已經獲得黨內的右翼支持。這批人在上次黨魁選舉中大多數支持卓偉斯，新惠成就更多被黨內溫和派系看好。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的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莉莉姑，我作为典型水瓶座，聪明有前瞻性，极有好奇心，喜欢追求新的事物，简单来讲就是够晒八卦，乜都知道。 逢星期六下午3至5点， 芬晨、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再写 跑事，赛车狮子。 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I never dared to reach for the moon. I never thought I'd know heaven so soon. I couldn't hope to say how I feel. The joy in my heart no words can reveal. Over and over I'll whisper your name. Over and over I'll kiss you again. I'll see the 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Lovers forever, no more goodbye. Now just a memory, the tears that I cried. Now just a memory, the sighs that I sighed. Dreams that I cherish know how come true. All my tomorrows I'll give to you. Over and over I'll whisper your name. Over and over I'll kiss you again. I'll see the 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Love is forever, no more goodbye. Like summer leaves, they may turn to gold. The love that we share will never grow old. Here in your arms, though I'm far away, here in your arms, forever I'll stay. Over and over, I'll whisper your name. Over and over, I'll kiss you again. I'll see the 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Love is forever, no more goodbye. Over and over, I'll whisper your name. Over and over, I'll kiss you again. I'll see the 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Love is forever, no more goodbye. Joe 哥，你识唔识弹吉他 ？Yes, Albert。 即系你话头先话好想弹吉他嘛？ 我系好欣赏人哋又弹又唱。 唔使啊，就算你而家咧，即系我够胆讲，如果我教你弹咧，你一个礼拜之内咧，你就会识弹头先嗰只歌。你信唔信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系 over and over 咁样练就得噶啦，就好简单嘅。 几多个 chord 啊？ 两个。全世界最容易的歌嚟嘅， 我净系识按 C chord 咋？ 唔系 C chord 太难啦，呢个再容易啲 ，A minor 同埋 E 7好容易嘅，仲容易过 C chord。 OK OK， 有时间我真系跟你学学啊。 啊，你有时间我唔使好多时间嘅啫，我都话我一个钟就教识你嘅，或者唔使啊，半个钟都得。如果聪明啲嗰啲， 分唔到心嗰度啊。 啊，你得噶啦，你请我饮茶就得噶啦。 饮茶小事，但我老婆成日话人准冇药医啊，我就揾紧呢只药噶。 哦， 呢只好难揾噶。 哦，系、哦，真系你乜嘢都要问下老婆先噶。 唔系，即系揾到呢只药咪得咯。 哦，揾紧啊，一路都 好难揾噶，人准冇药医嘛。 你咁啦，我教你弹，讲笑。咁然后咧，你就无端端翻去，突然间弹呢只歌俾佢听，吓死佢。咁佢又话你揾到啲嘢药啦，咁原来。 我揾到嗰只药食咗啦，咁而家 系啦系啦系啦，吓死佢啊嘛！ 咁啊系， 好容易噶咋，你信我啦。嗱，呢只歌咧，我因为以前我教咗几好多年吉他咧，第一堂一定系如果要学歌咧，就学呢只噶。 啊哈， 好容易， 即系两个 chord。 系啦，两个 chord 噶咋。咁啊，原本咧就系一个即系希腊嘅女民歌手叫做 Nana Mouskouri， 有听过啦吓。咁佢唱嘅。所以唱我特登啲返璞歸真好 raw 咁樣嘅，唔要咁多大伴奏。不過而家今晚咧唔同啦，我哋有阿 Vince 同埋阿堅喺度咧，就變咗大樂隊嚇。你都識講堅咧， 堅堅就石堅啊嘛，你話 咁又唔得，石堅咁奸。 我講堅嘅嗰邊嚇，正派啲嘅。 咁樣啦，嗱揾一隊咧非常之真係堅嘅，60年代嘅樂隊，我好中意嘅。 即系你又一定熟晒噶啦。 呢、這个又系我中意噶， 因为 Herman Hermes 呢一对咧。 Herman Hermes， 我又都唔系，我冇查过究竟，即系佢个主音歌手唔系叫 Herman， 系叫 Peter Noon 啊嘛。 系啊， 咁啊，但系嗰对嘢系叫 Herman Hermes， 嗰对 band 系咯，我知系啦，唔知点解会改个咁嘅名 字。要问佢哋啦， 要问佢哋。咁但系咧，以前佢啲歌咧，耳熟能详，只只好听嘅，不如咁一唱唱三只。 哦 ，OK。 咁人哋梗 OK 啦，系咪唔够啊？唔够啊？唔够啊？四只五只都得噶喎。 唔够咪下个礼拜再嚟过咯。 OK，Let's、okay, do it。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you can hear the sound of lovers in love. You know what?Just the two of us. There's nobody else in sight. There's nobody else, and I'm feeling good holding you tight. 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Come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just like us falling in love.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Come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just like us and falling in love. Yes, they're falling in love.They're falling in love. There's a kind of hush. Herman Hermes 嘅名歌好多，包括有头先嗰只 Carpenters 都重唱嘅 There's a kind of hush， 跟住呢首叫做 My Sentimental Friend。 On the floor, the people dance around.Moving close together, but there's all alone in the corner. There's a girl I once knew who broke me in two. So won't you please play a song, a sentimental song for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So long apart, make it go right through the heart of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Bring the tears to her eyes, help to make her realize the love we had was just beyond compare. Then if the time is right, and maybe I hold her tight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I recall the way she used to feel when we heard a sad song. The teardrops would fall when she held me and tell me she'll be forever with me. So won't you please play a song, a sentimental song for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We've been so long apart, make it go right through the heart of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Rain the tears to her eyes, help to make her realize the love we had was just beyond compare. Then if the time is right, maybe I hold her tight,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So won't you please play a song, a sentimental song for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We've been so long apart, make it go right through the heart of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Bring the tears to her eyes, help to make her realize the love we had was just beyond compare. Then if the time is right, maybe I hold her tight, my sentimental friend over there. May 70年代嘅时候，我哋嘅 Winners 温拿乐队都唱咗好多英文歌，包括重唱呢一首 My Sentimental Friend。 呢啲歌系好似氹女仔啊！ 你嗰阵惯啦，氹三次个女仔先至会应承你出街拍拖嘅。第三次约你去跳舞 ，I'll never dance again。 Yes， 都系 Herman Hermes 嘅名曲 ，Joe Junior。 My soul was a swaying to the beat of your heart, and your lips were saying that we won't dance apart. Now someone else is holding you the way I did then. So dance again, oh no, our fans with another, so to show I don't care, but my arms discovered that the thrill wasn't there, unless my arms are holding you the way they did then. Fall till memories grow dim, 'cause my heart would break to see you take every step with him. 'Cause I see you sighing on that shoulder of his. Oh, how I be crying, knowing how sweet that is. So I'm one else is holding you the way I did then. Darling, I will never, no, I'll never, never dance again. Never dance again. 以后都唔跳舞啦，系啦。 其实我唔识跳舞喎。 咁咪啱咯，系以后都唔跳啦，横掂吓。 真系唔识跳舞。 系，你一路唱歌都未见过你跳舞噶。 都话你 唔需要嘛？你唱呢啲全部啲抒情情歌， 扭腰舞得 啊？ 扭腰舞， 扭腰舞反而得。 系啊 ，twist 反而得。不头喂，头先咧，你呢一年唱咗三只 Herman's Hermes 嘅歌啊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There's a kind of hush, my sentimental friend, 同埋 I'll never dance again。突然间谂起咧，六十年代嗰啲乐队我就好中意，即系四个人咁样，啲 combo band，Beatles 嗰啲 啊 ，Beatles 嗰啲开始，咁啊就 Jerry Pacemaker， 好多系啦，系啦。如果讲 Jerry Pacemakers 咧，即系想你唱嗰只利物浦嗰只会歌， 我最中意利物浦噶啦。 你最中意，但系惨啊！啱啱输咗1-0俾一队 洛 定咸森林，琴晚 唔系啊，佢赢咗啊！ 输咗利物浦输咗啊，系嘛？ 唔系，佢顶话赢咗噶。 你唔知噶啦，我系球迷嚟噶，唔会错噶。 哦，你都系利物浦噶？ 唔系，我中意，我系曼联迷嚟嘅，几廿年嘅。佢哋喺英国，佢哋系死对头，但系咧，我都好中意睇利物浦，所以咧，我自己有少少心噏，唉。点会输俾呢一队1-0？不如唱翻《You Never Walk Alone》吓 ，Anytime 好唔好啊？啊，但系 Vince 即刻识啊！如果喺利物浦，就全场一齐唱 噶。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a storm,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a sweet silver song.Of a lark,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Though your dreams be tossed and blown. God bless you all. God bless you. 祝福佢哋啦，会踢翻好啲。 赢曼联都最紧要。 佢哋喺英国就死对头，但系香港都唔需要做死对头。 会嘅。 虽然我系即系我由细到大都系曼联曼联拥趸，但系咧即系我好中意睇利物浦嘅都。啊，呢几年佢踢得好好。 我记得有一样嘢。 跟住呢只歌咧就。是一隻民歌，但是非常之前面。 Yes, yes. 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Come over here and gently close the door. Lay your body soft and close beside me, and drop your petticoat upon the floor. I've waited for you oh such a long time. I plan a plan on every newborn day. Words cannot express one thing I'm sure of. There isn't in my loving arms where you belong. Your breath have told my ear life's golden secrets. Your back has shown my fingers and this rose. Your lips have whispered wisdom that is timeless. But life and death and things I never know. One thing I'm sure of, that isn't in my loving arms you belong. Your eyes are bluer than the mountain waters. Your hair is flowing dark and flowing long. Your skin has more than golden morning sunrise. Softer than a breeze in the summer's dawn.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Come over here and gently close the door. Lay your body soft and close beside me, and drop your petticoat upon the floor.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召开首次全体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同总书记。当选的7个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第二度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展开第3个任期。他和中外记者见面时候说，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亦需要中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他又说，人民永远是最坚实的依托，中央要和人民风雨同舟。至于另外6名常委中，李强、蔡奇、丁薛祥以及李希4个人是新当选，赵乐际和王沪宁就是连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无线电视节目时候说，香港有美貌、有智慧、具吸引人才的 DNA， 即使世界审美眼光转变，仍然可以发挥香港的美丽吸引人才。他说，包容所有人表达意见的权利，传媒和政府部门互相表达立场，相互了解并非不好。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未来5年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李家超说，首批单位会在2年之后供应，供应高峰期就在3-4年之后。 有信心政府建屋比民間團體快，因為政府熟悉相關程序，有專業人才和配套，又相信入住簡約公屋的家庭在獲編配傳統公屋之前無需再次搬屋。石硖尾博田村一個重建地盤日前驗出泥土樣本對類鼻椎菌呈陽性。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過往每年的類鼻椎個案大約有10宗，今年明顯較多和集中在某些地方，令人憂慮，因此要多做測試。他們計劃到石硖尾和蝴蝶谷配水庫視察，了解運作。袁國勇出席一個論壇之後說，仍然未可以肯定類鼻椎的爆發源頭，目前主要調查方向是泥土、水和常用的家具用品，又說地盤已經鋪上熟石灰，相信減低了危險性。他提到深水埗區內有較多的水管維修個案，希望能夠取得更多樣本做測試，又說如果能夠將類鼻椎列入需要呈報的傳染病，有助掌握數據，但要由政府決定。英國執政保守黨黨魁選戰，前財相申偉成在社交專頁表示會競逐。另一個潛在參選的前首相約翰遜，支持者說已經有足夠支持，約翰遜必定會競逐。不過有報道說保守黨高層嘗試阻止約翰遜重返唐寧街。率先表態參選的下議院領袖莫佩林亦都強調會繼續參選，他和約翰遜之間沒有任何承諾，有關他同意退選換取將來職位的報道完全錯誤。不過多項報道都說莫佩林仍然未達至門檻。多間傳媒分析，森偉成和約翰遜在保守黨裏面各有一批支持者，相信約翰遜已經獲得黨內右翼支持，這批人在上次黨魁選舉當中大多數支持卓惠斯，森偉成就更多被黨內的溫和派系看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以及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促使各党派合并对付袁世凯，我决定废除男女平等的党纲。 你哋凭咩剥夺女性入党的权利啊？ 想知道民初年代唐群英点争取平权，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梁式之书院的同学声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求过的男女平等》。 左手左脚冇用噶， 师傅，你嫌我左手左脚一啲用都冇啊？ 徒弟仔，我意思系你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得左手同左脚两点接触，好易会倾倒造成意外噶。 但系如果全部手脚都要掂住个工作台，咁仲边有手做其他嘢啊？ 徒弟仔，听实美电康江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啦。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cannonball fly?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else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ip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时间系11:38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听开这个节目的朋友都一定很熟悉我们的靓声琴手。在钢琴的后面一把很漂亮的声音跟我们唱这一首《心痛》。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又很特意地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心中，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心疼，一次又一次让那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着你还是想到心疼，期待心疼，一次又一次让 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抓你还是想高兴太期待。 多谢天使，今晚唱咗两首歌，一首叫做《心动》，一首就系刚刚呢首叫做《心痛》，两只都系非常好听。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当然系啊，好熟嘅老友记 Uncle Joe Junior。 Hello， 以前咧我播过你一张黑胶唱片啊，里边有呢只歌嘅，叫做《When You Sing》。 When you sing a song of joy, we'll follow you, dance along. When you sing a song, give the moon a cry, you're on the side of this melody score. Now's the time that all of us can realize not to live.In graceful's paradise, we'll then walk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lk through the day, sing in good cheer all the way. When you sing a song of bright, heal this big world of our soul. When you sing a song, gives the moon the light. You're on the side of this melody score. Now's the time that all of us can realize not to live in grateful's paradise. We'll then walk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lk through the day.Sing in good cheer all the way, yeah. Now's the time.And walk through the day, sing in good cheer all the way. Sing in good cheer all the way. Sing in good cheer all the way. 前錄過唱片啊，呢一隻叫做 When You Sing。嗱，我將呢隻歌名咧加個 question mark 喺後邊，咁就變咗咧，即意思有少少唔同喎。你 When You Sing 就當你唱歌嘅時候，但係如果我加個 question mark 喺後邊咧，就變咗 When You Sing， 你幾時唱歌啊？ 哦， 你幾時開演唱會啊？啊，即係咁。 月尾啊？ 月尾啦，12月31啊嘛，我交棒俾你咯。我最尾嗰场之后咧，30号就交俾你，你31号场。 咁啱嘅， 好唔好啊？ 就真系好多谢晒 啦。唔系多谢，我多谢你，不如你俾啲你俾啲飞我，我俾啲飞你咪得咯。 哦，系喎，交换啊。 系啦，交换啦。嗱，你啊，我有 Vince 啊，有 Vince 同埋好多嘉宾喺度。你都有嘉宾啊？ 有， 你都有啊？你有 Sabrina 啊嘛？ 仲有魏医生。 魏医生啦，系啊。诶，啱啦，交换啦。 不啦不。This is a good idea. 十张换十张，你可以咁讲啦。我问你 ，When you sing， 你几时唱啊？咁你话，你用西班牙文答我啦。几时几时啊？咁样。 哦 ，cuando cuando cuando。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We can share our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Oh my love, please tell me when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day seems a lifetime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 I can wait a moment more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Cuando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 I can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Quando, quando, quando, quando, 即系 quando， 即系几时啊？吓，几咁解咁啊？唱歌嘅当然咧，原本都系啊 ，Engelbert， no， 唔系咩 ？David Reynolds 原装， 哦，原装，系，但系呢只歌系 Engelbert 唱到，好 个女仔唱又好， 系啦，女仔唱 David Reynolds 成日先唱嘅 ，Tammy 嗰个啊， 我知， 你梗系知啦 ，My favorite song，Yes，Tammy。 哦，原来是 Debbie Reynolds， 是不是皮雷洛啊，中文叫做你不识咩 我不知道个中文名，我 啲中文译名系以前都是译嘅。咁如果你讲起即系 Engelbert 咧，佢都有唱呢只歌，唱到好 hit 啦。咁啊，有另外一首咧， 又是男唱女唱都得的，又 Engelbert 又有唱的 Am I There? I'm sorry, mistake.Quando Quando 是 Pat Boone 的，而家呢只就是 Debbie Reynolds。That's my 讲错咗。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that Debbie Reynolds? Yes, Quando Quando 是 Pat Boone。哎呀， 哎呀，咁啊唔紧要啦，补翻数啦，唱多只。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希望大家唔好咁快就忘记我哋啊吓。 唔会啦，Joe Junior 喺香港唔会有人忘记。 一首叫做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不是那么容易忘记我的嘛，是不是啊？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But that won't stop my loving you， I just can't let you walk awayForget the love I had for you. Guess I could find somebody too. But I don't want no one but you. How can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Before you leave, be sure you find You want his love much more than mine For I'll just say it, we'll never me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I could find somebody new But I don't want no one but you How can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Yes, I could find somebody tooBut I don't want no one but you How can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Yes 唔会嘅 ，Joe Junior 个名咁易记，你又同我哋唱咗咁多年歌， 冇人知道我个中文名嘅喎。 你点解要人知道你中文名啊？ 吓，冇嘢噶。 你英文叫做 Jose Maria Rodriguez， 系咯 ，Jose Maria， 佢同个 Joe 都冇关系。 唔系，你要攞回乡卡，你要有中文名先俾你。 系啊，系咩？ 系啊， 系。 我去攞啦啩。你的中文名叫什么问我 啊咁你返乡下喽佢问你返边度乡下咁。 我乡下唔香港啊。咁我讲咗俾佢听呢好快就有个回乡卡啦。啊返去睇下啲地方好靓。 叫做乜嘢 罗里奇。 罗里奇。 四维罗有你嘅利星期嘅奇。 罗里奇。 Yes, 你可以叫我做罗里奇。 你个有冇兄弟㗎 我有三个妹 哦，我好彩。如果有兄弟咧，我以为佢个名叫罗利瑞啊，即系我嗰个欧瑞强个瑞。 罗利瑞，啊、你唔系姓罗嘛？你姓欧嘛？ 唔系啊，即系我同你个细佬改个名 字。哦，罗利瑞 啊，你记住呢个名咯？我同你讲笑啫。 我知道，我知 道。啊时间差不多了 太多靓歌真的好多谢你啊 Albert 我多谢你就真 演唱会的尾呢就一定要唱这只歌。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今日多谢我哋特别嘉宾，我哋嘅前辈好友 Joe Junior。 多谢 Albert， 多谢我个好拍档啊 Vince 同埋阿健，更加要多谢心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多谢你哋。 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眉目。下个星期，当然星期日晚上九点钟开始，我哋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再会。Good night， 晚安。 Good night。